第二節翻嚟，因為第一次講咗個小故仔啦，咁啊講緊一個棍頭司機啦，點樣揾香港人著數啦，小故仔啦，即係唔係數佢，即係咧遇到太多事。其實做呢個節目咧，就講我遇到嘅經歷嘅啫。咁又唔使質疑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好似上次我做一個節目，講緊即係叫做印刷廠，咁咧有個聽眾好聰明，佢估到我講緊邊間就係印刷廠，跟住話我講嘢流。佢话咧，其实呢件事咧喺网上咧好多资料嘅，唔该我做下功课。咁我都同你讲咯，使乜网上做功课啊？我本身个月啊，同佢做两百几只柜，包括盐田柜。我讲嘅唔系真嘅，网上写俾你嘅系真咧，冇咁天真啦、啊。佢搬去學山，你去过未啊？我去过，跟住全部走晒船。跟住转俾梁柏涛，间厂喺大埔，唔使上网啊！我直头话俾你，佢姓，即系佢嗰阵时总调度员姓李嘅，我全部咁你上网搵唔到呢资料嘅，我咪做紧咯。所以咧，我都话啦，我讲系讲我嘅经历同事实，你哋唔相信，你继续唔相信冇问题嘅。你话叫我网上搵资料，搵乜 Q 资料啫？我自己本身就系经个当事人嚟噶嘛，啲细节唔讲啦，费事啦，一过咗伤害人。即系之前有个听众教训，我觉得我好啱嘅，受教啦。咁而嗰啲漫无目的嘅攻击啊，又其实又唔使理。咁但系我都咁讲啦，我做我自己嘅嘢，我讲我相信嘅嘢。开埋名开埋姓就冇意思㗎啦。即係好似有啲好多网友走上嚟搵我。我啱啱帮我网友解决咗啲事，唔知解唔解决得到。佢有啲房地产问题，广州。佢联络我香港人。咁佢呢就话有冇办法，因为呢我同佢讲冇办法。因为呢件事呢应该都冇得搞㗎啦。咁佢话有冇办法去帮下佢手。咁我话呢我諗一諗应该唔得嘅。咁跟住佢转头佢搵我，喂你又话介绍律师俾我点样点样点样。其实当日我拒绝咗佢㗎啦。因为婉转啲啦，可能我讲得唔清楚。咁我话不如咁啦，我諗一我联络下啲人啦。因为佢呢件事呢，即係大陆嘅律师呢同香港嘅律师都系一样，有啲专打乜嘢嘅。咁我就搵咗啲广州朋友啦，咁朋友介绍咗另外一个香港人，佢系专搞呢啲嘅，咁我就介绍咗佢，俾咗个电话号码介绍佢识，希望帮到佢啦。但系实际上咧，我未必一定帮到好多人嘅，因为网上好多攻击我嘅人咧，就是、以前走嚟搵我帮忙，我帮佢唔到，咁佢又觉得我唔啱，跟住闹我。其实好多转化就系咁，或者有啲人，即系我都话啦。走上嚟揾我嘅好多人，有啲嘢我都能力未必做得到。如果做得到嘅，咁就尽量帮下手啦。如果做唔到嘅，或者我自己唔愿意做，或者我自己唔想做嗰啲嘢，有时间所限未必做到嘅。咁但系好多人即系对我期望太高啦，咁做唔到嘅，咁转化咗，好似我即系仲唔帮你唔到嘅，咁就系我揾笨。咁所以呢，我尋日先俾紅爺教，即係尋日啦，紅爺先教訓得我好勁，都係網友嚟嘅，咁對我好好嘅，咁就成日教我做人嘅，咁受教啦。啊，話咁樣仲唔得㗎，大飛你點樣點樣啊，值得交嘅朋友啦呢啲，咁啊都多謝佢啦。咁尋日咁就食樓下食海鮮啦，咁人百幾蚊都食一條好靚嘅魚。講返啦，以前做中港车，好多制度未完善。我哋本身咧就唔使考大陆牌嘅货车，去到咧就有人包级包考。咁开头唔使考笔试，咁咧就去级牌得噶啦。咁后屘完善咗制度，要考试。考试咧就因为嗰阵时冇影相，可以揾人代考啊。即系你揾个人代考都得。咁咧你只要肯俾几多钱，咁有人同你代考噶啦。咁考到又搞掂，跟住。就话要去珠海考，就要真系考，但系到后尾都仲可以俾钱搞掂，一路进化啦，进化驾驶证、货车驾驶证又好，私家车驾驶证好啦。咁咧就年年验身，咁后尾咧就考驾驶证咧就唔得啦，因为要影相，你去到要对住个镜头影呢一张相， 咁咧就要真系实牙实齿走去考呢个驾驶证。咁咧就睇到大陆咧，其实越来越规范咗一啲嘢，由一个完全冇法治嘅社会开始，每一年都改一啲嘢，每一年都改一啲嘢，每一年都改一啲嘢。香港人喺嗰度咧适应咗个法律罅咧，亦都系咁，即系好似早轮做几个有个节目话讲嘅，咩证都有，连处女证都有嘅。吓，万证国家，香港人都系要去验身，你要做中港车司机要验身，年年都验身，即系叫做年审啦、验身啦、续牌啦。咁咧其实都系俾钱嘅啫，象征式你俾钱啊，近视系俾戴眼镜验眼就戴眼镜验身啊，除非你有乙型肝炎嘅啫，如果唔系基本上咧你验身都过关嘅，好似你血压高咁啊，坐定啲再量，量到你成要做心电图，要睇牙科啊，咩都有咁嚟做。到最后咩，你只要有一两样唔合格嘅话，咁我唔合格就唔合格噶啦，系咪啊？点会变合格咧？好简单，佢同你讲出边有啲补品啊，你买啲补品啦，吓帮到你呢、這个，俾帮到你而家你唔合格嘅身体状况嘅，咁你肯抌低啲钱，咁就合格噶啦。亦都有人可以代啊，代你验身，你俾钱人代你验身都有，咁啊形形色色啦，咁而家就冇可能咯，咁啊睇到系咁样，而揸私家车嗰阵时咧就叫 B 牌，即系货车牌 ，A 牌咧就系载人搭客嘅，其实大陆都有严谨要求嘅，有啲嘢就系、是、咧你 B 牌就任何货车都揸得啦。小货车、大货车都系用 B 牌嘅，咁咧就 A 牌咧就即系揸巴士嗰啲，就要求严格啲，难考啲。咁当然台底系另外一件事啦。咁咧我哋嗰时请棍头司机咧，基本上佢哋咧就考到个 B 牌之后咧，其实佢哋冇揸个货柜嘅。当时大陆兴嘅货柜都少嘅，盐田港都啱啱开，对货柜冇概念嘅，冇概念嘅。咁咧，我哋咧就好似培训中心咁，所有嘅大陆司机嚟到咧，我哋咧请你请个大陆司机佢揸货车，因为揸货柜同揸货车系两件事嘅，因为一褪尾咧，你要夹，你要相反方向啊转即系个尾向左扭咗，向右扭右，踩壁力要两脚，如果唔系容易接漆。所以接漆嘅意思就系话你个拖斗行紧，你一高速一得壁力嘅时候咧，太快。壁力咧就你个车头刹到车，车尾系另外一个系统嚟嘅制动系统，即系嗰条货架，条货架配合唔到，咁就接噶啦。点解啲接出咧就是、后面嗰个反应冇你前面嗰个咁快嘅时候咧，咁即系佢条架咧就会摆横，一摆横咧就个尾咧个尾咧就会扫埋个头度，啱啱好形成对接，砰咁就扫咗个车头噶啦。呢啲叫接出。所以咧踩壁力咧揸货柜同揸吨车系唔一样噶，吓最好两脚啦，摁一摁再踩，到咗褪尾嘅追尾嘅，仲有大陆人揸车到今时今日揸私家车就好啲啦，佢哋系唔识褪尾噶，大陆人揸车基本上咧好似个海咁阔，永远都用个头入，永远都系识头入，一褪尾瓜噶。地带嘛，即使话嗰啲司机都好啦，揸货车司机啦，佢哋去厂咧，啲厂嗰啲泊车位好大嘅，系嘛，抽到好远，攞直盘睇，慢慢褪尾都得。同香港人手车唔同，香港嘅工厂大厦分分钟都仲要望住个大厦够唔够高。如果个大厦写住 3.8 米或者 4.2 米咧，你就要谂啦，入唔入到去咧？因为佢哋唔会有入工厂大厦噶嘛，佢哋露天噶嘛。搭个棚好高啊，所以大陆人揸车同香港人揸车嘅分别，所以香港人揸车技术系因为路窄要泊位，尤其泊 L 位好难泊啊，左 S 啊更难，但系佢哋基本上泊位系乜嘢都唔识，一揸货柜好好笑，你睇住佢追尾个尾唔知去边啊，望住镜都睇唔到。咁咧就好多香港人咧就培训大陆司机，其实而家大陆好多人揸货柜 其实真正的师傅就是香港人。因为他那时候考牌冇。直到盐田港和赤湾，即是讲的蛇口港，开始请好多的货柜车司机，开始个港口成熟了，就多货柜车行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就都真真正正呢考牌就货柜车牌考，挂接车辆啫，所谓才有，之前我哋系冇。好多人唔知道，咁就讲一讲啦。所以呢亦都睇到呢大陆呢喺度进步緊。有啲人话啲你头先先讲緊大陆人唔好，讲緊个棍头司机。你可以讲系，亦都可以讲唔系。嗰日嘅人同而家嘅人个社会变迁唔同。以前香港人一穷二白，而家系一个非常富裕嘅社会。是咪退税退差响可以攞绿皮嘢，是咪公民党全部有份攞，向佢嘅支持者全部有交代。印花税买楼咩所谓辣椒，卒之香港库房有1380亿，留返大俾岸天下讲。咁香港人呢对于大陆嘅货运业係做出咗好大嘅贡献。去盐田港嘅咩都唔识，去赤湾更加添。但係因为好多呢啲开咗嘅时候呢，就物流公司，大陆嘅物流公司营运而生。而最大嗰两间当年啦，最大嘅大陆嘅物流公司就係赤湾。赤湾嘅意思即係蛇口港。另外就海格物流。海格物流而家都好大。空手套白狼的一间公司啦，招请嗰啲入线位啦，咁就做做啦。咁佢哋起家其实都系做中港车。喺盐田落咗脚，租咗地方。咁就再加上有蔡格啦，而家明日黄花蔡格而喺深圳可以雄霸天下。尤其华强北嗰阵时话边度冇蔡格商场啊，蔡格酒店啊，乜都有。咁呢啲留返迟啲讲啦。咁呢就海格物流点为之呢，是接到振泰嘅单，啱啱开始有啲人就走盐田。点解嗰陣时好多人系走香港呢，唔走盐田呢，而后尾变咗走盐田唔走香港，甚至而家盐田都唔走啦。点解，系因为佢哋有一隻老虎，我哋香港人睇轻咗佢哋。好似我哋当年呢做南海咁，即係都係讲啦，桂城啊、丽水啊、盐埠呢啲啦，做呢一啲啦。咁当时呢好多嘅玩具工厂，咁呢就做振泰嘢啦，即係孩之宝啦。咁呢佢哋尝试走盐田。咁点解盐田同香港有优势呢，係因为 LC 问题。银行信用证。咁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唔啱嘅呢，可以指正我㗎，因为呢部分係我记忆嚟㗎啫。欢迎大家指正。因为呢通常嚟讲你订货呢，如果唔係有长期合约嘅 order 制造呢，就分两样嘢收钱嘅。做厂要三套本钱。如果做厂你哋明白㗎啦。咁如果有想知道嘅，咁另外再讲啦，因为唔好细分讲咪好闷。三套本钱。咁但係呢，譬如我美国佬同你呢间厂订货，或者同 trading 订货，咁有两种嘅，第一俾 deposit， 即係俾订，可能係收三成订，咁我咪做货囉，我收我哋钱㗎嘛，咁我做货交付日期几多，跟住搵公证行，即係第三方啦，嚟做公证，证明咗啲货係冇问题，验咗货，跟住呢就或者船公司验，跟住呢搞掂晒，跟住就寄俾你，跟住收尾数。咁好多时候咁做。第二呢就係 LC 就唔使我俾钱你。譬如好似我银行我信用够，或者银行我本身呢就有笔定期存款，我就开张 LC 俾你。然后呢嗰张银行信用证你收到之后呢，咁呢就等于同你订个货，虽然唔系钱。咁你就可以揸住呢张 LC 就去银行借钱。因为证明咗有张咁嘅订单，而人哋有保证金摆咗喺对方嘅银行，然后呢就写咗大陆就叫保函啦，写咗担保信就担保一定会收到钱嘅。咁我就揸住呢封信呢就大陆嘅银行借钱。借咗钱呢就跟住买原材料买成。咁呢就到你发货，发货之后呢咁对方签收咗呢，咁呢我呢 就可以间厂咧，就因为你签收咗批货到咗你度啦，咁我就可以喺大陆银行全数收晒钱。咁你开 LC 嗰个咧就有赎单嘅，譬如你人哋签收咗咧，你可能银行会额外有三个月嘅 OD 额俾你啦，三个月后先找数都有。咁呢啲就系唔系我呢个范围讲啦。呢啲折旧时间啦，讲多几句啦，系超时成日超时啊，咁就想一个 topic 一个 topic 咯。咁咧就 LC。点解唔走盐田？因为盐田咧赎单好耐啊，唔同香港嘅银行制度，譬如香港银行收 LC 间厂，然后翻大陆做，然后香港一交货一落船啫，都未到你嗰度就已经可以收钱，就证明收钱快咗。但系走盐田咧个手续系麻烦繁复，尤其嘅大陆银行，所以咧走香港。好多嘅香港司机又吞口水咯，因为即系唔停咁讲，就睇轻咗盐田呢啲公司。咁但系啲盐田公司好叻，佢哋平价争咗生意翻嚟做，走盐田，即系到后屘都要讲价钱啦。如果有实力嘅厂、大厂啊，长期订单嘅，就唔使等 LC， 因为同长期嘅买家签咗合约噶嘛，即系同孩之宝，我一年做几多嘢，几多嘢咁，咁佢就先争取咗呢啲厂。增加咗啲厂翻嚟做之后咧，咁佢哋走香港车，尤其散货柜啊、散货车咧，全部咧，因为嗰边盐田啊、空运啊未形成嘅时候咧，仲系走香港，佢就会落嚟揾香港人去同佢合作，佢哋做大庄，咁我哋香港人咧就变相淘汰咗，就明明做直接厂，就变咗跟呢啲人做。即系跟海格物流做，海格物流咧就所有咧佢订单俾你，然后你接咗，你呢间运输或者物流公司接咗，跟住你派车上去，跟住咧就你拆货做 local 入空运仓入船仓，佢哋由咁样做起嘅，赤湾海格系由咁样做起，下次翻嚟。